生不可自决，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炽热，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变，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，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，你会令谁人自觉生可恋，即使天天也在变。

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，三代有居。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范阳古郡，幽咽一方。长桥突曲，双塔高擎，去马河畔，杨柳依依，楼桑庙前，桃花如雨。第一周里，五里画廊通市货，范阳路上，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看着长长的队伍，我站在后面义无反顾，义无反顾，心里着急说不清楚，但愿有条回家的路。眺望一直都忙碌，我只能来这寻找归途，寻找归途，趁着这里并不孤独，像我这样历尽无数。我不懂乡愁是邮票还是什么，我只想过年时候与家人共度共度。我知道回家的路千辛万苦，但我真的像那年了村口的大树。我想回家，哪怕行囊空空，身体困乏，我想回家，哪怕家很遥远，远在天涯。我要回家，只为见到一年未见的妈妈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再出发，再出发。 回家，问问尊严未到来。 再出发，再出发，再出发。 尽爱在我心底，悠悠心中痴，源源不绝苦味，指望可补偿一切。明明用尽了努力，明明是。偿还不是一世，千代千生难估计。由心中痴意，源源不绝苦味，指望可补偿一切。明明用尽了努力，明明事事都不计，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，千代千生难估计。 阳光依然灿烂，花朵依然绽放，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体验，不停地向前，生命在等待我们 去闯，去把梦想实现。睁开你的眼，去看看这世界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地球因你转动，星星因你眨眼。 希望因你不停盘旋， 让世界因爱发光，让生命因梦想伟大。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，就会拥有你的骄傲，我的喜悦。让世界因爱发光，让梦想因坚持永远。只要地球不和彩。 心去拥抱这世界，天空依然蔚蓝，笑容依然耀眼，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冒险，不停地向前，希望在期待你我 去爱，去让坚持永远，张开你的心去拥抱这世界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地球因你转动，星星因你眨眼， 告诉我不能再说。